算没有超级美、颜值超级高的外表美，但你也可以拥有心灵的美，也可以拥有对世界美好一切感知的那种感性的美。无论如何，其实要相信自己，身上一定会有闪光点的。今天晚上点歌的方式没有改变，还是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仅699告诉我说明天要考四级了。这说明今天晚上会有很多学生听友大概就没有办法听了，他们要好好的复习，祝福你们考得好成绩。下面这首歌呢叫做远走高飞，来自发给我私信的周梦瑶朋友，他说终于在年底的时候，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明天就出发了，开心。出发前虽然在准备工作当中有很多很多耗费时间的地方，但是大家都会觉得那是非常心甘情愿的开心。今天晚上可能收拾行囊也要有一阵子，但是希望整个旅程当中都会如你所愿的拍到美丽的风景，还有风景中的自己。总之呢，在2018年的尾声，给自己一份辛苦一年的工作啊，一个很好的奖赏，真的不错。不能出走的朋友呢，也要在原地把你要做的事情都处理好。一个成年人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要对自己负责，要把你自己该做好的事情都做好。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叫做光着我的脚丫子。

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年的12月22号，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公众开放日艺术节如约而至，恰逢国家大剧院建院11周年。今天，国家大剧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本次公众开放日的精彩亮点和近期演出及活动，并分享了大剧院建院11周年运营成果。著名作曲家张千一和印青等艺术家代表和观众代表也分享了他们对大剧院11年运营发展的感受。自2009年起，国家大剧院将每年的12月22号定为公众开放日。每年这一天，大剧院都以满腔诚意为广大观众备下艺术盛宴，邀请百姓走进大剧院，了解大剧院，享用大剧院。今年开放日当天，大剧院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30分，为观众呈现50余场丰富多彩的现场演出和艺术活动，在冬日之日打造一场全民同乐的文化盛会。为了保证公众开放日的安全有序，今年大剧院仍将免费不免票，所有观众需凭票入场。12月15号上午10点起，将在国家大剧院公众服务号票务管家开启抢票通道，抢完即止。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辛苦一天之后，一周之后，来到每周五啊，应该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钟，都会陪伴各位的。爱得更久点，全新一年2019年播出时间没有任何改变，还是我在这里等待你们为家人、朋友、爱人送上的祝福。方法呢？现在还是新浪韩立微博。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今天过生日的一位朋友点播的。 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西方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的风景。 来自艾欧瓦萧亚轩的《然后》。如果说你刚刚和你的男友或者是老公也遇到过这样的类似啊闹矛盾的时候，可能听这首歌呢很有感触。今天晚上也是一位老听友发来的，他说最近真的心情遭到极大的打击，所以想听这首歌跟自己讲，希望我能够平和一点面对他。其实在相爱中的两个人都不容易，谁也不是从开始就懂得该如何去和别人相处。听一首好像下雪了一样能让我们变得简单童真一点的歌曲吧。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我为什么时光却一去不复返？ 我们跑不过时间，也阻挡不了变老，但可以用珍惜为岁月流金。 光阴若水，岁月如莲，